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4集，右手三。临安侯府眼下的谢长武也是十分焦灼，从谢鼎赴宴回来之后，谢长昭就不见踪影，密室里不仅没有谢长昭的影子，就连沈庙的影子都没有。仔细瞧过，整个密室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，更让谢长武觉得摸不着头脑。原先虽然因为审讯的缘故，沈庙迟迟不能送出去，眼下却是俘虏都不翼而飞了。明安公主派人过来问何时才能将沈庙送出去，谢长武也只得表面上敷衍着，私下里心急如焚。然而无论他怎么找，派出下人，连谢长昭平日里最习惯去的地方也都找了一个遍，谢长昭和沈庙二人却仿佛是从人间蒸发了一般，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时间过得越久，谢长武的心中就越是不安。他试图打听威武大将军沈家那头的消息，也并没有沈庙的下落，这让谢长武心中稍稍安慰，至少不是来救沈庙的人将谢长昭带走了。可是时日一长，连谢鼎都起了疑心，问怎么一日都未见到谢长昭的踪影。谢长武只好说谢长昭和朋友出城打猎去了。方士问起的时候也是如是说道，明安公主都派人来问话，要是谢家兄弟再不动作，就将沈庙交给他亲自处置。谢长武心里有苦说不出啊，如今别说是沈庙，就连谢长昭都不见踪影，若是明安公主知道，怪他办事不力，不仅不会在傅修仪面前替他们兄弟二人美言，只怕还会多受些折磨，真是进退维谷。谢长武第一次后悔自己接了这么个烫手山芋。无论如何，谢长武还得派出人继续寻找谢长昭的下落。说起来也是讽刺，前些日子他们掳走沈庙，沈家人满城搜寻沈庙，现在换成了谢长武满城搜寻谢长昭的下落，倒有几分报应不爽的意思。谢长武自然不知道，他正苦苦寻找的兄弟如今正在谢景行手中。铁衣跟在紫袍青年身后说道， 谢长昭的尸体存在塔牢里宾馆里镇着，主子什么时候用？ 先放着，不急。 谢景行道， 这么好的东西总不能浪费了。 他缓步走回府邸中，刚进院子就见季雨舒穿着一件紫袍，脸上戴着个银色面具，正在满屋子追那只叫娇娇的白虎，一边追还一边道， 小兔崽子，不认识本王是谁了吗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乖乖到本王这里来。 铁衣面皮颤抖个不停，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说季雨舒是个人才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他都能一样的嬉笑怒骂，仿佛一个白痴一般。这种扮作谢景行去逗老虎的事儿，大约也只有季雨舒这样闲得慌的人才会干得出来。白虎左右逃避着季雨舒温暖的怀抱，忽地瞧见谢景行和铁衣来了，便半路折转身子，猛地朝谢景行窜去，叼住谢景行的袍脚，欢快地甩头。谢景行俯身将白虎抱起来，看向院子里剩下的那个谢景行，似笑非笑道， 我不在你玩得很高兴吗？ 三哥。 赝品谢景行摘下面具，露出季雨舒那张大汗涔涔的脸。季雨舒一边喘气一边摆手道， 哎呀，三哥，可不是我故意要办你的，今日有位姑娘来找你帮忙，高阳非要我扮成你的模样，不过我保证啊，我扮的还挺像。那姑娘见了我，二话不说就跪了下来，还给我磕了好些头。 季雨舒委屈又担忧， 哎，也不知会不会折寿啊。 姑娘， 谢景玄挑眉看向铁衣，铁衣连忙说道， 下午的时候罗家的表小姐和高公子来过，当时纪少爷装作您的样子答应了罗家表小姐的请求，后来他们二人就离开了。 纪雨舒强调， 是高阳非要我这么干呢。 正说着便听到铁衣说道， 高公子来了。 便见外头走来白衣翩翩的人，不是高阳又是谁呢？不过也不知是不是几人的错觉，高阳的白衣看上去没有从前那般整洁崭新了，脸色也有几分憔悴。季雨舒下午的时候忙着被罗坛的那几个磕头惊吓，竟也没有仔细去看高阳的模样，这会儿见了就惊道， 高阳，你怎么看起来像老了10岁啊？ 原本高阳和谢景行站在一处，虽然是比不上谢景行英俊逼人，却也算得上是翩翩家公子。如今站在谢景行身边，却有了几分灰头土脸的模样。 别提了。 高阳道。 这几日都在沈宅里帮那位罗家小姐诊治，还真当我是大夫了不成？ 说着他面上起了几丝愤愤。 我不是大夫，我是御医。 都是给人看病的嘛。 季雨舒没有理他，看向谢景行。 找到沈武小姐了？ 谢景行点头。季雨舒长舒了一口气，说道， 啊，吓死我了。若是沈武小姐这么好的人真的着了别人的道，只怕我也睡不好。 谢景行冷眼看他。 哦，你和沈庙很熟？ 季雨舒本能地察觉到危险，下意识地摇摇头，只觉得谢景行的目光颇有深意，连忙道， 三哥，你与他不是有交情吗？我不是担心他，我是担心你。眼下看你将他救出来了，我心里熨帖得很，想必沈武小姐也是很感激你的。 切，狗腿。 高阳很是不屑， 你关你屁事。 季雨舒反唇相讥。高阳深深吸了口气，换了一副严肃的神情问谢景行， 可是明安公主下的手？ 其实定京城中能对沈庙有这么大胆子下手的人，除了明安公主外，倒是真的没有别的人了。旁人想要动沈庙，毕竟还要掂量掂量几分沈家，谁都知道沈信疼爱女儿已经到了千依百顺的地步，要动沈庙无疑是在老虎头上拔毛，后患无穷。只有明安公主这样没脑子的女人才会这般的不顾后果。不过胆大如斯也着实令人惊叹。 不知。 谢景行淡淡地说道。 谢长武和谢长昭也参与了。 他们疯了不成？ 高阳难掩诧异。 就算明安公主取了好处，谢长武和谢长昭怎么舍得拿命冒险？ 人们做事心里都会有一杆秤，风险和回报是相持平的。可是谢长昭和谢长武这一出实在是太不划算，高阳无法理解。谢家两兄弟已经为了向上爬不惜与沈家为敌，只顾眼前却未想到今后了吗？ 大概安逸日子过得久了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 谢景行笑得有些发冷。 哼，十年如一日的蠢货。 高阳和季雨舒默了默，这一刻他们都感到了从谢景行身上散发出的寒意。在心中默默为谢家兄弟默哀了片刻后，高阳开口道， 其实这次明安公主出手不止动了沈庙。 谢景行转头皱眉道， 什么意思？ 他们还意图算计沈秋。今日我在沈宅里听闻有人拿沈庙的下落给沈秋下陷阱，待沈秋着了道落单后再伺机对沈秋下手。那些人的武功高强，应当是宫廷里训练出来的高手，我思来想去，大约也是出自明安公主的手笔。 不止想要毁了沈庙，还要毁了沈秋。沈庙和沈秋是沈家的两个小辈，只要毁了这二人，沈家想要再立起来就难了。况且以沈庙和沈秋这样深厚的兄妹之情，若是日后沈庙回来得知沈秋为了他陷入如此困境，只怕会自责一辈子。 没有什么比痛苦的活着更难受的惩罚了。明安公主这个人确实够心狠手辣。谢景行微微动容问道， 结果如何？ 沈秋并未上当， 高阳说道。谢景行的目光这才缓和下来，然而还未等他再说话，高阳的话就又响起在耳边。 不过沈秋虽然未上当，沈宅里罗家那位表少爷却不太好，那些人以为叫出了沈秋其实是罗林，罗林武功不及沈秋，在那些人手上未曾落得好。 谢景行挑眉， 他现在如何？ 不太好， 高阳说道。 以我的医术也束手无策，这辈子大约是不能用右手提剑了。 谢景行怔住，好看的眉眼渐渐沉了下来，目光蓦地发寒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